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今天三大股指期货交割市场心理考验，股市走势据说有交割日魔咒，大家看看有多魔。欧美股市全线上涨，纳斯达克创下历史新高，说什么交割日魔咒，赶紧跟国际接轨吧。中国连续三个月增持美债超过日本，重新成为美国最大债主，能让他还点股票不？ 正点， 中日首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在北京举行，是该面对面谈谈了。山东日照石化企业发生爆炸，现场腾起蘑菇云，昨晚又出现复燃。五年前大连石化也是716大火，有什么魔咒吗？济南发改委一公职人员坠楼身亡，曾被诊断为重度抑郁。最近这么多抑郁了，这个有魔咒吧。陕西汉中红十字会1700万善款被挪用，官员自杀。再这么下去我也抑郁。南派相声泰斗张永熙去世，曾与侯宝林合称北侯南张，一捧一逗天堂凑齐了。长春市拆除一老式建筑，韩国人买走20万块旧砖，然后说砖头起源于韩国，再生个疑。网络红人罗玉凤成为凤凰新闻客户端签约主笔，凤姐很励志，我说的是真的啊。湖南衡阳举办文明创建美丽衡阳戏曲汇演，演出中途演员横幅讨薪，称政府拖欠了工资18年，18年不发工资，还说他文明美丽，中了魔咒吧。 点， 老婆老妈同时掉水里，先救谁？这个号称世纪难题，也算是男人的魔咒吧。哎，在苏州有了答案，媳妇儿和婆婆吵架，先后跳了河，小伙子冲过来救人，救的谁啊？救的老妈。那媳妇儿怎么办呢？幸好隔壁老王出手把媳妇儿救了，所以很多时候真得谢谢这隔壁老王了。可是如果没有隔壁老王，到底应该先救谁？哎，网友的回答五花八门，有的说应该先救最近的，有的说应该先救最轻的。主持人窦文涛说抓着谁是谁吧，还有人提出预案说结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媳妇和老妈去学游泳。那有人呢从法律的角度说，男人对女友和对老妈的救助义务那是不同的，老妈优先，但是这女友一旦升级成媳妇儿就麻烦了，俩人一样。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说，失去老妈这损失更大，因为媳妇儿可以替代。研究这个的，你媳妇儿问你，你就这么说啊，看谁先掉水里。还有人甚至写了洋洋万字的论文，题目就叫有关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先救谁的研究及其结论和应用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隔壁有老王啥都解决了。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还没完呢，我只是去上个厕所。几天前朗朗在法国一个音乐会间隙的时候呢，去上了厕所，回来的时候观众居然开始退场了，他赶紧拿起话筒说还没完呢。朗朗这钢琴也不行，有尿点呢。第二句敢涨价就抓你典型，通州成了北京市行政副中心，楼市开始躁动，价格大涨。目前呢，通州多家开发商已经被区政府约谈了，提出口头警告。反正依照经验，政府越约谈，房价涨得越快，这是魔咒。第三句，中国小孩很没有素质。说这话的是一美籍华人，在泉州一家酒店的电梯里，这位女士呢看见一小孩在剔牙，立马上去打了这孩子，这素质，共勉啊。第四句，没错啊，是福州啊。不少地方呢，这个佛和喝不分。一个小伙子呢去湖州，结果坐错了动车，来到福州了。哎， 这普通话不好，太会钱了。 第五点，乱点。 长春汽车博览会上，一个女子身着长裙冒充车模，但是因为颜值太低被举报，被劝离了。以我的经验判断，不一定是因为颜值低，可能是裙子太长。预约挂号的手机 APP 成为北京一些医院号贩子的牟利工具，价值14块钱的专家号被号贩子转手卖到了800。早知道专家号这么值钱，谁还买股票？天津一女司机怕被电子眼拍照扣分，干脆把自己的车牌锯掉了后边2位数，这智商，以后只能告别汽车了。厦门一个58岁的男性大叔闯入了催乳师的行当，已经为上千名产妇进行了催乳服务，并且好评如潮。这不隔壁老王吗？福州火车站某宾馆传来女子惨叫声，附近居民怀疑有强奸案，报警了。结果查证是夫妻在开房，两口子出来开房，可能是怕惊着隔壁老王了。青岛一296斤重的孕妇生孩子，这孕妇脂肪厚到什么程度呢？连 B 超都穿不透脂肪层，好在最后母子平安。妹子，千万别和婆婆同时掉水里啊！韩国明星鸟叔走穴浙江杭州，坐劳斯莱斯追尾了公交，维修费得花70万，这江南的 style 有点贵。48块人民币，48块加拿大一个小镇推出超低价地块吸引新移民，2天被抢光，居然用了2天。 第六点，特点。 大师终于进去了。昨天江西萍乡公安局向媒体证实，大师王林的徒弟邹勇被绑架杀害，王林等4个人涉及此案，目前已经到案，说的通俗点，已经被抓了，警方呢正在进一步的审查。其实呢，早在2013年的7月就有媒体报道说，大师王林经营的赚钱套路，以及王林涉嫌非法行医、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等等一系列问题，大师的身份呢也是饱受质疑。而让公众吃惊的是，2年多过去了，王林却依旧行走江湖，潇洒逍遥啊。公众不得不承认，大师就是大师，能量不可小视。哎，同样更吸引眼球的是王林的这个朋友圈，像演艺圈的这个李连杰啊、李冰冰啊、赵薇啊，企业家的这个马云呢、都是大师的这个座上宾，有图有真相，自己上网搜去，随便搜搜图，你就能看到和大师合影的就有演员成龙啊、这个李双江啊、政界的还有曾荫权呢、前卫生部部长这个陈敏章还让大师给看过病。而在大师的另一个朋友圈里，众多高官呢，江西省公安厅原厅长丁新发、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、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仲、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等，这个落马的官员都和这王林有过交集，那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大师。和大师结交的几个官员呢，也基本上都进去了，咱也说不清，可能没进去的呢就没曝光哈。大师其实谁都没保佑，包括他自己。 点槽点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，认为农民工老龄化问题需要高度重视。20多年前，这个建筑工地上农民工都是20-30岁的年轻人，10多年前呢都是30-40岁的中年人，现在呢工地上基本都是老头。另一边呢，大学生毕业季又开始了，在就业形势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的情况下，也有个有趣的现象。最近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，大学生创业，60%的大学生首选的创业是送外卖。其实这里的大学生呢，有不少就是那些高龄农民工的孩子。这送外卖呢，成本最低，也很难说就叫创业，多数呢还是找不到工作的暂时谋生。哎呀，这个夏天呢经济有点冷，希望送盒饭的年轻人能多送几盒，这样吃盒饭的老年人就不必那么辛苦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， 搜索收藏红起点，我们官方微博红起点，微信号是张红，大 梦先觉红起点，提神醒脑，下周见了。